雨匆匆，我找不到他的行踪，只看到了树摇动。我匆匆地走入森林中，森林它雨匆匆，我看不到他的行踪，只听到了南屏钟。南屏晚钟随风飘送，它好像是敲呀敲在我心坎中。南屏晚钟随风飘送，它好像是催呀催醒我相思梦，催醒我的相思梦。相思有什么用，我走出了丛丛森林，又看到了夕阳红。 今天的这首南屏晚钟是一首很有年代感的歌。南屏晚钟是西湖十景之一，是指南屏山净慈寺旁边的钟声。许多人因为去过南屏山，所以喜欢了这首歌，而有的人则是听过了这首歌才去的南屏山，并且一定要听到南屏晚钟才算了了心思。之所以说这首歌有年代感，一个呢是因为它本身就很早，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流行的歌，而且在那个年代，这种旋律的歌在卡拉 OK 以及当时流行歌舞厅里经常会听到。歌舞厅呢是八九十年代年轻人天堂，是社交的天堂，也是一代人青春绽放的地方。这里是每天三十分钟的音乐导航，我也是各位的老朋友香辉，来听接下来的这首歌，蔡琴《读你》。 像三月浪漫的季节，醉人的诗篇，读你千遍也不厌倦，读你的感觉像春天，喜悦的经典，美丽的句点。唇齿之间留着我的誓言，你的一切一动左右我的视线，你是我的诗篇，读你千遍也不厌倦。季节，醉人的诗篇，读你千遍也不厌倦，读你的感觉像春天，喜悦的经典，美丽的句点。 是我的诗篇，读你千遍也不厌倦，读你千遍也不厌倦，读你千遍也不厌倦，读你。 很多的人都以为蔡琴这首《读你》是一首情歌，其实呢，这首歌名中的你真的是指一本书，这本书呢就是圣经。有人说蔡琴的歌有大河的深沉、黄昏的惆怅和宿醉难醒的缠绵，大多数歌曲都缓慢而富有温情，让人回味无穷。蔡琴呢也会演绎一些节奏稍微欢快的歌，那是阅尽沧桑依然天真的豁达。如果每个人是一本书，那么蔡琴会是最特别的一款，等待着每一个人去了解和阅读。音乐导航，我们来听谭咏麟《水中花》。 轻雨冷风中，多少繁华如梦，曾经万紫千红，随风吹落，蓦然回首中，换来万里烟云，似水年华流走，不留影踪。我看见水中的花朵，将要留住一抹红，奈何辗转在风尘，不再有往日颜色。我看见泪光中的我，无力留住些什么，只在恍惚醉意中，还有些旧梦。这纷纷飞花已坠落，换深情早已成空，这流水悠悠匆匆过，谁能将它片刻挽留？满怀凋零的花朵，尘世中无从寄托。任那雨打风吹也沉默，仿佛是我。

守住你给我的美，我要天天与你相对，夜夜拥你入睡，要一生爱你千百回。 这首歌来自于梅艳芳《一生爱你千百回》，这首歌呢是收录在天后梅艳芳的首张专辑中。这首歌是低回婉转抒情曲目的极致，歌曲刻画了一个历尽沧桑却执着追求爱情的烈女形象，就像是梅艳芳情感生活的真实写照。她驰骋演艺圈20余年，得到了无数鲜花和掌声，但荣耀背后的她却始终孤独，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，她一直渴求的爱人也迟迟没有出现。可以说梅艳芳是香港歌坛当中再也无法复制的永远的天后，但当你听到《一生爱你千百回》的旋律的时候，你会重新的想起那个芳华绝代的梅艳芳。同样，今天的陪伴就跟各位在接下来两首歌当中告一段落，一首苏芮《一样的月光》，还有呢林志炫《你的样子》，明天我们再见。 今天的夜晚默默地